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 Patreon 同埋白伟聪，你最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嘅。咁近日咧就大陆咧系传出，呢个应该系真噶啦，就一度系中国嘅首富万达嘅大老板王健林咧，就突然咧系被限制高消费。嗱，咩叫限制高消费咧？啊，就而家我哋喺法律上咧。外面的人就觉得很无厘头的。但是呢，王健林出事就已经不是第一次。曾经两度传出是被约见，甚至是被软禁。今次就已经是第三次了。大连呢，万达的集团曾经经营很多业务，包括地产和这些戏院业和文化旅游等等。今次他是被强制执行，今次他是被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名义去执行他的限制消费令。原因就是万达下面的公司的经济出现纠纷，到底是什么问题，现在就仍然是未知。因为2023年至2024年万达那时候传出有事，就出售万达广场是全国是超过是30座。在今年5月，王健林呢就一口气买了48个万达广场，超过以往两年的总和。市场预估呢个交易金额是多达500亿。一口气你咁样买咁多广场呢，呢啲咁嘅地产项目一定唔会卖高价，一定呢系急卖同埋系贱卖。咁2013年讲开呢，已经系12年前啦，福布斯公布中国富豪榜，王健林嘅净资产呢系860亿，首次就成为大陆嘅首富。三年之后，美国时代杂志公布当年啊，即系2016年啊，100大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榜，咁啊，王健林咧系以中国首富的身份入选。最奇怪的是呢个限制高消费明明是法院批出嚟嘅判令，在两日之后咧就突然宣告取消，就话咧系不再咧系对佢限制啦。咁啊，边度有法律系咁儿戏嘅咧？咁啊，显示咧，王健林咧系仍然有相当嘅隐藏嘅实力。啊，佢当年咧之所以成为全国首富，当然咧系背后有强大嘅靠山啦。咁啊，靠山上一代如果消融咗，靠唔住，新一代啊冇咗靠山嘅话，咁啊梗系要喐佢啦。但系百足之虫咧就死而不僵。王健林啊，之所以做到啊中国嘅首富，都唔系啊冇料到嘅。嗱，所以咧嗱呢啲咁嘅禁令一出嚟，跟住又取消，就显示啊里边啊大陆乜嘢啊嘅经济纠纷都系同政治有关。王健林今年咧就差唔多已经70岁啦，系军人出身。1988年咧就开始从商创业咧，系成为大连万达集团嘅董事长。咁咧佢曾经系被传出同啊已经被判啊长期监禁啊呢个薄熙来，即系前重庆前市委书记啊，系来往咧系密切。下面呢亦都有一个得力的马仔叫徐明。咁徐明呢就被指呢是当年是资助这个薄熙来的仔呢就去英国那里读书。咁徐明后来呢亦都是衰埋错咗监呢是狱中的死亡。咁王健林是一个中国的生意的传奇嚟。佢早在1992年呢就创立大连万达房地产集团。跟住咧就发展地产啦、文化旅游啦、影视嘅事业。咁其实佢个身家咧系800亿咧，就唔系人民币啊，系咧应该就系指呢个美金啊。只不过近年咧，由于习近平下令，房地产系用嚟住嘅，就唔系用嚟炒嘅。一声令下，由许家印开始，王健林咧呢啲骨牌效应，今次佢被限制嘅高消费咧，表面上 就是同呢个经济有关，就是佢未履行一项1,8,600,000元嘅法庭咧嗰个判决，要佢还嘅债务。甘肃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咧就下令不准咧系坐飞机坐头等，坐高铁咧亦都不准坐头等，亦都唔准佢入住五星级酒店等咧系消费活动啊！佢而家嘅负债咧系高达近3,000亿人民币，所以咧就还唔到咧1亿几咧，就而家我睇咧就吓都系一个无底洞噶啦。相信咧王健林啊，嗰个麻烦仲未完。 王健林嘅例子咧，俾阿胡锡进咧就话，其实系国家嘅宽松，同埋咧佢倒不了，因为咧佢好负责任啊，因为咧佢卖晒好多嘅资产，跟住咧就努力还债，就冇跑格。即系好似冇许家印啊，或者佢老婆之类咧，将啲资产搬咗去外国，跟住咧就不负责任，由得嗰个企业集团咧就破产。咁啊，所以咧佢对王健林嘅评论咧就比较乐观嘅。咁但系咧，王健林嗰个负债的而且确亦都系咧好巨大。呢个巨大嘅程度咧，亦都唔系佢可以卖咗若干个万达广场啊，或者其他嘅呢啲文旅嘅产业咧，可以咧去还得到。咁亦都彰显咗咧，中国大陆嗰个地产市场咧，其实系一蹶不振。到而家为止啊，照计啊，如果有国家嘅加持啊，或者内需嘅力量啊，应该而家个房地产咧，王健林咧可以喘息过来。咁但系咧，你见到呢几年嚟咧，王健林努力还债之下咧，冇任何嘅起色，同埋咧只会更加差。咁你又见到啦，同呢个中国嘅房地产市场咧息息相关啊。咁而且亦都咧间接反映到内需嘅不足。咁啊，而家咧用呢啲国家之力去支撑住啊，唔俾嗰个内需嘅市场咧就崩塌。咁但系呢个力量究竟可以支持几耐咧？又或者系咪咧净系可以靠国家之力咧不断补贴，包括埋嗰啲电能车啊、太阳能嘅电源啊、钢铁啊？甚至其他的出口啊，每一样嘢都是靠国家之力咁去支撑落去。咁即系咁多个煲，究竟几多个盖可以冚得晒咧？咁啊，当然啦。咁王健林咧，就我觉得今次嘅限制消费对佢嚟讲咧，系冇咩实质意义嘅，因为只系限制佢去一啲高消费嘅场合或者系投资。但系呢啲对于佢嚟讲咧，即系咁有钱嘅人咧，唔需要一定要坐头等嘅机飞机，亦都唔需要咧一定要出入高尔夫嘅场所，因为大把朋友可以招呼佢，大把朋友咧可以请佢食饭，甚至有啲豪华嘅房车咧可以接载佢。咁呢啲咧，所有富豪破咗产之后咧，就算喺香港啊，亦都过住一啲好优裕嘅生活嘅。所以呢个例子咧，对于好多中国大陆嘅民间嘅人士嚟讲，可能会觉得啊，抵啦抵啦，或者系咧，呢啲首富咧，终于咧又报应啦。但其实咧，现实上嚟讲咧，我觉得系不受影响咯，陶生。 所以话呢个叫限高令点执行咧，全国啊咁多省市，由黑龙江到呢个海南岛，点样监管咧？系唔系喺王健林啊嗰只脚嗰度啊，又整一条电子链？一旦他坐飞机，他由这个经济舱掀开条链，走了上去头等舱，那么这条链里面的电子感应器即刻通知在陆地那些这个公安呢，怎样禁止乘坐飞机头等列车呢，即是火车呢，连远卧都不准坐。那么轮船呢就二等以上舱位都不得。另外还有禁止呢是入住星级的宾馆、酒店、夜总会一概不准去。那如果有人请他去又如何呢？是入侵这个五星酒店的夜总会，是不是不准去卡拉 OK 那个贵宾厅那里包房呢？是不是直情只脚都不入得呢？如果有人地方官员请他去，是吧，是人地找数又如何呢？高尔夫球场等，他入去高尔夫球场点口雪茄，系嘛？翘起只脚嚟到睇人打波，自己唔打又得唔得咧？系嘛？咁所以呢啲咧系莫名其妙。你话禁止仔女就读高收费嘅私立学校，高收费嘅私立学校嗰个名单系乜嘢咧？当然国际学校啊，嗰啲就仲唔读得啦。咁其他嘅私校得唔得咧？嗰个仔女啊，系读一间普通啊低收费嘅学校，但系咧就高价咧系请家庭补习教师。咁又禁唔禁咧？系嘛？咁另外就系不准咧，佢租用高级嘅办公大楼、旅游度假等咧，亦非必要消费。 如果佢拒绝啊，系咪即刻会判坐监咧？系嘛？咁所以啊，呢啲大陆嗰啲法律啊，系相当之咧系骑呢，啊唔知系乜嘢根据点样写出嚟，同埋点样执行系嘛？咁咧当然咧，即系喺香港嚟讲咧，就冇话咁仔细嘅，就譬如话你嗰啲财产扣押啊、劳斯莱斯咧，就一定要出售啊等等，系指啊破产嗰人啊嗰啲不动产系嘛？破产嘅人咧。嗰、那個出入行動咧，喺香港啊殖民地嘅法律留低咧，係應該係不受限制咯，係咪啊，博生？ 今次阿王健林被限制高消費背後咧，係因為佢有1.8亿左右嘅債務未執行。 好少啫喎！ 咁咩叫做即係債務未執行呢個協議咧？嗱，簡單理解咧，就係類似嗰啲叫做對賭式合約。咁影视界都有，因为万达咧，去投资咗好多影视，我怀疑有部分可能都牵涉到咧呢啲影视嘅投资，因为投资嘅时候咧，通常咧系会签订一啲叫做差唔多系赚蚀嘅协议啦。我哋用啲普通嘅人话讲，就如果赚嘅时候点样分啦，但万一投资失败嘅时候咧，某方咧系要赔偿俾越方嘅咁样。咁所以可能咧，里边嘅未履行协议咧，就系因为而家可能好多项目塌 Q 啊，即系不能够上马，或者根本咧就未能完成。咁根据协议咧，万达咧系要履行呢啲叫赔款嘅。咁啊，一般嚟讲咧就叫赌得大赢得大。如果你投资嘅时候，你呢个回购或者系对赌嘅条款系越吸引咧，对方投资咧嘅银码就会越大，因为咧佢差唔多系稳赚不蚀啊嘛。如果真系蚀嘅时候，你又会赔翻俾佢啊嘛。所以其实中国大陆甚至香港都系啦，好多嘅呢啲影视或者其他项目嘅投资嘅时候咧，包括上市咧都会用呢一招嘅，就会吸引好多嘅投资者入局。咁因为如果上唔到就赔翻俾你。咁所以呢个稳赚不赔嘅生意喺以往中国大陆同香港咧系行之有效，同埋咧好多人咧喺里面搵到钱。咁但系树倒猢狲散啦，即系譬如万达呢啲突然间嗰个资金链断啊，或者佢已经冇当初嗰种信用嘅时候咧，好多嘅项目就会停止。一停止咧，就触及呢啲回购啊，或者补偿啊，或者对赌嘅条款之下咧，咁佢就要履行嗰个赔偿。咁履行唔到咧，就上法院啦。咁上法院之后咧，就去到而家。因为他没办法去赔款呢，就要他限高龄了，就是说限制他高消费。所以其实个原理就是这样的，不过我都是这么说，对于王健林级数的人来说呢，这些限制高消费呢是没什么实际的作用，因为他只要他的身边的马仔或者朋友呢一样可以呢令他过住一些呢很富裕和很舒适的生活，绝对不会好像我们呢吃两餸饭啊挨茶餐厅这样的。陶生， 王健林是不是没钱呢？咁我相信咧，真系冇。佢有冇做过老亲咧？有吓，呢啲大陆咧吓，嗰啲富商咧，如果你话喺大陆啊，系挨挨笨笨有政治靠山咧，批地啊搵钱就好容易。王健林衰啊衰在咧，系嗰阵时系利用啊胡锦涛时代吓，批咗好多钱出去做大外孙，号召大陆嗰啲企业家咧去占据啊美国嘅影视市场。当时嘅万达咧，2012年咧就以26亿美金。就去收购美国最大的连锁戏院 AMC 100%股权，不是入股啊。26亿是几多钱啊？就差不多咧系200亿港币咁滞。佢其实咧里边啊，系只系得7亿美金嘅现金，同埋咧19亿美元啊嘅债务。即系话咧，你买 AMC 呢个戏院咧，原来 AMC 已经咧系争咗好多钱嘅债。咁佢跟住咧，仲要投入好多嘅资本咧。是去参与咧，去装修嗰啲戏院啊，同埋咧系所谓嘅改善管理啊等等。好啦，点知咧好衰唔衰？跟住咧，万达咧就抌多5亿美金落去咧，系装修晒呢啲 AMC 嘅戏院啊，嗰啲 IMAX 啊，嗰啲银幕啊等等，同埋咧将嗰啲座位咧系改成啊，系而家你挨挨蹦蹦嗰啲头等机舱嗰啲咧系大 sofa 系嘛？好啦，点知咧就呢个新冠状病毒咧系蔓延全球，冲击咧全球嘅戏院，就令到 AMC 咧喺美国嘅股价咧系暴跌，出现咧系巨大嘅亏损啊！咁啊，亦都影响到咧大陆啊呢啲商场啊嗰个消费，咁所以一下就唔停话地产爆煲嘅，咁嗱嗱声咧，万达咧就曾经试过减持 AMC 嘅股份咧，就回笼资金。即是话去咗套咗啲险，嗱嗱声咧系攞啲钱咧 係調翻大陸嗰度救急，係嘛？所以咧，到咗2021年嘅5月啊，即係到 Covid 嘅後期啊，咁萬達咧就宣布徹底退出美國嘅 AMC 董事會，出售嗰度股權咧，然後咧就將啲錢咧調翻大陸。佢講就講話賺咗，其實有咩可能賺？你嗰陣時咧26億咧係高峰期，係2012年，到咗 Covid。在十几年之后，现在美国的戏院就已经几乎是淘汰的，因为很多人呢就在那个家里看 Netflix， 看这些 YouTube 啊，和看抖音啊。啊，你现在看看，即是香港的戏院都做不住。美国的戏院呢，除非一时一季呢一部大片，例如 F1,那个呢票房的收入呢是高一谷。否则呢你手持这么多戏院呢，这些物业是没有前途的。所以呢他衰那幕呢最主要就是这个新冠状病毒造成那个重大的冲击，搞到是非常之惨。当初他向这个中国政府夸下海口，他拥有所有美国的 AMC 戏院呢，就可以令到美国全国都是上映南京照相馆啊、长津湖啊这些中国电影，即是有权呢是可以排戏院的时候呢，是将荷里活大片排在二三档。这些你稍微有些常识就知道没可能。但他揸着这个故仔上去呢，是跟阿爷这样说。那时候呢 ,2012 年呢就胡锦涛落台，习近平上台。那么应该有人呢听到这个故仔觉得非常之振奋。点知好衰不衰呢，好景不长。所以说这个呢叫 COVID， 新冠状病毒由这个武汉那里发源，这件事呢就真是七伤拳来的。你想着呢是整弯欧洲、英国、美国的经济，你自己呢都是尸骸遍地，到了今日呢依然呢是未有得翻身。再加上王健林现在撞正。现在他这一位所谓的阿爷，到底你是跟这个民间企业的关系是怎样？一时就说资本无序扩张，一定要加以控制。一阵时他又说民营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但是你在大连那里发迹，当初又跟薄熙来的那个关系这么密切。习近平在2012年之后上台，就肯定王健林这个名字是进入那个雷达里面的。所以清算呢就是迟早的事。但是 COVID 那里令到他甩了一阵皮。现在就1.8亿呢都搞不定。最重要的就是他在伦敦是好在10年前那上下呢是买了全英国最贵的一个呢住宅，这个住宅呢就不是说那些古堡啊或者那些豪宅，而是在伦敦肯盛顿，在这个美国大使馆呢是附近。当时英国呢是作价是1亿英镑是卖晒报纸的。咁后来习近平夫妇呢是访问伦敦的时候呢，就有人话俾佢听，就话呢全英国最贵的豪宅都是我哋中国人呢是买咗嘅，吐气扬眉。咁啊，传说有人一听到，咦，边个？点解我唔知咧？咁于是咧，呢个名字交咗上去，翻到去咧就传出万达啊，被下令系要咧系出售海外嘅资产，系跑翻条数翻嚟交上去啦。所以咧，佢喺呢几年啊，疯狂出售啊海外嘅资产，而家咧国内嗰啲几十个商场，到底有几大嘅原因？系因为地产市道不景。的经济原因，定是政治方面有少少似这个明天的肖建华这样的 case 呢？咁你要问一下呢，同大陆关系好的那些人听到啲咩消息咯？但是王健林这样呢，不是一件好事咯。你看到一叶知秋，中国的经济又没得翻身。如果王健林没得翻身，中国的经济是很难见曙光的，是不是？ 是王健林这个中国首富的传奇呢，在10年前呢曾经上过这个纽约时报。王健林这个字三个字呢，的而且确在10年前呢，哇，个名呢响当当，而且佢触及嘅比许家印呢个范围同埋嗰个深度更加广。许家印主要都系房地产啫，佢最叻嗰啲娱乐事业就系佢啲恒大歌舞团，其实可以扫埋一边，如果比较起王健林嚟讲。因为正如你所讲，佢除咗投资美国啊、澳洲啊、北欧嘅影线嘅院线嘅投资之外，其实佢仲牵涉到好多嘅影视嘅项目。因为当时呢中国政府呢係对外国嘅影视作品有啲限制嘅。如果佢里面呢 是完全是外国的元素，它只能够当它是进口片，那这个是有 quota 有限制。咁但係如果里面有中国文化元素、中国演员或者中国投资者，於是当时嘅中国政府就会归类佢係不受限制嘅拍片。咁王健林嘅万达呢，当时就係筹组咗一个委员会，就专係补贴呢啲荷里活嘅电影，每个项目数以千万计嘅美金。咁呢啲荷里活电影里面呢，只要加入中国演员啦、中国戏的元素啦，或者文化啦，于是呢就可以当是合拍片啦。所以你见到十年前左右呢，大量的荷里活戏呢，有啲景甜啊、有啲中国演员啊，有啲维他，咪嗰啲叫做咩 五三五四 蒙牛嗰啲奶。 係呀。咩 Damon， 一套咪叫长城地咩呢，一套骑呢戏嚟嘅。麦迪文啊，荷里活嘅男明星配啊，大陆 有景甜啊嘛。 你一睇个银幕咧，你见到啊，麦迪文啊，完全拍呢套戏系冇嚟正经，冇嚟神戏啊，佢系当交货。喂，麦迪文喺美国系第一线嘅当红男明星嚟，佢哋睇呢啲咧就知道佢系为咗钱啦。后边咧吓就系呢啲咁嘅中国嘅财团啦，系嘛？咁啊，习近平上嚟咧就一度高度怀疑。好似王健林呢一级咁嘅超级大陆嘅首富，喺海外大规模嘅并购，系导致咩？就资金外流。然后咧翻嚟讲古仔，话我听大外孙咧，你就占领咗美国荷里活啊影视嘅舆论意识形态山头，你又氹我开心。其实就资金咧系外流。另外，央行同埋监管部门咧，对于呢啲跨境资本嘅流动咧，亦都系多次警告。但系点知警告无效，尤其系咧王健林呢啲房地产娱乐事业吓海外投资，必定咧系令到佢一变咗只咧出头鸟，令到啊习近平嘅中央当局对佢咧系产生高度嘅警惕。何况佢发迹咧系喺江泽民同埋胡锦涛嘅20年吓，所以咧王健林呢啲人咧，无论啊佢系上天安门啊嗰个国庆嗰度观礼啊。揸住个手提电话点样自拍啊，然后呢就喺嗰啲社交媒体嗰度呢係点样标榜话自己以中国人嘅身份为自豪啊，佢暗中呢都会被视为挑战政权稳定同埋呢係国家金融安全。何况呢一级嘅首富，你当初喺1992年至到呢係千禧年之间，你点解可以係攞到咁多地，攞到咁多項目，後面如果冇地方官員嘅支持，例如薄熙來做大連市長，你點有可能係上位咧？係上得咁快，係嘛？咁啊，除咗王健林之外，另外一個類似嘅犧牲品咧，就是安邦保險嘅吳小輝啦。吳小輝咧嗰陣時係調咗幾多？20亿嘅美金去收購咧紐約啊嗰個名牌嘅酒店華道夫 Waldorf 係咪？咁啊 ，Waldorf 當年咧，其實咧就揾咗吳小輝笨，其實咧嚇氹佢咧係要買，因為華道夫酒店咧就已經入不敷支。雖然咧嗰個牌子嘅歷史價值好老，長期嗰個租住率都係好低。華道夫酒店咧啊後邊咧嗰個持牌人咧就係希爾頓，希爾頓啊後邊嘅大老闆個控股係邊個咧？就係 BlackRock 咧就係。放咗一套90分钟嘅阿华尔道夫嘅酒店嘅历史纪录片俾佢听，就咧引佢买，咁嗰阵时咧就个心咧，卖方都知道其实嗰个酒店本身只系值10亿美金，之但系咧唔紧要，呢条乡下仔咧系送上嚟，觉得咧流晒口水，于是开价20亿，咁点知吴小辉离座打咗个电话翻大陆，倾咗半个钟头之后翻去话得，不过20亿太贵。咁啊，到時 BlackRock 就諗，我睇你價係咪呢個開天殺價落地還錢咧？咁佢又減咩咧？個講價講咧，咁19亿得唔得？哇！咁啊，笑到個心裏邊啊，笑到啊個賣家咧係嘛，合不攏嘴。咁啊，表面上咧就做一個好嚴肅嘅表情，哇！19亿呢個減得太多喎。咁啦，最後咧就以19亿5000万成交，其實就日價。就是咧卖贵咗咧，系多达9亿5000万。嗱呢个咁嘅例子咧，就系吴小辉呢个自称啊，系邓小平嘅呢个叫外孙女婿啊，就咁咧系搬咗差唔多20亿出去纽约买呢个华尔道夫，另外再抌多几亿落去咧，就全部大装修，将里边1300间房嘅一半攞嚟改装做 service apartment。 攞嚟改装做房啊，啊攞嚟咧拆啦，攞嚟卖啊，系嘛？点知喺嗰度咧，中间咧你又要投咗好多钱落去啊！成间酒店咧系要封闭咗咧，系成七年咁耐啊！到得未装修完咧，吴小辉已经衰咗。在大陆咧，而家坐紧监，被判咧系18年。嗱，吴小辉案呢单嘢嘅判决咧，你睇下啊，跟住你睇下王健林个样咧，系出现咧惶恐之情，同埋咧瘦咗好多。咁你话得罪边个咧？咁好明显噶啦，系嘛？因为你背后嘅政治保护伞，随住中国高层啊嘅权力嘅转移咧，系而逐渐消失。而家呢一位习近平上台，反复强调。金融维稳、防控风险，要求收紧咧系资本外流。嗱，呢啲咧数一数二嘅呢啲金融同埋房地产巨子咧，自然咧就变成 number one 系嘛。咁所以咧嗱，呢啲咧就经济方面就有呢个动态清零嘅打击，政治方面你又搭沉船，再加遇到咧而家呢一位啊中国嘅最高领导人。睇你个样咧，系觉得唔爽，就成为中国当前政治经济体系对于资本外流同埋金融安全高度敏感啊吓嘅一个板块冲突之下嘅牺牲品咯，系嘛？咁所以今次咧，你自己心知啦，即系胡锡进话，其实对你都好宽容噶啦，系嘛？到而家先唔准你坐。这个高铁的头等，你自己甚至他还有个仔黄思聪呢，亦都是英国读寄宿学校，是以中国第一公子的姿态呢出身。嗱，这些呢，这些钱如果你是香港特区政府，可以及时啊，在几年前啊，有条天地线帮啊王健林两仔爷有啲钱啊流出嚟买咗香港嘅山顶嘅种植到地利根德国啊天美高嘅几层。你特区政府咪本事咯，系咪啊？你 cap 唔到呢啲水落嚟啊，你咪冇用咯。呢啲就系一国两制里边啊，你嗰个吸引之处啊嘛。你而家王健林，你想 cap 水都冇钱啊。呢啲先至系中东王子啊嘛，黄思聪嗰个先至系啊嘛，系嘛？唔系中东王子啊，系叫中国王子啊嘛。呢啲家族基金啊，你就忍唔到一个半个落去。而家你睇下佢都唔掂啦。咁你又香港啊，背靠祖国。咁你话有冇运行咧？系咪啊，鲍生？ 黄思聪喺伦敦啊，过住啲富二代公子哥儿生活啦，不停换女朋友啊，令到人好生羡慕啊。咁啊，但系黄健林咧，我都要多谢佢嘅。虽然咧佢投资或者系补贴拍咗好多荷里活烂片，例如你讲麦迪文同景甜嗰套，好似叫《长城》系嘛，有怪兽嗰套咧，嗰套真系烂得紧要。但系亦都偶有佳作嘅。另佢投资足补贴咗。传奇影业拍咗《环太平洋》，一个机械人大战，亦都拍埋续集。咁呢套电影咧，虽然都有啲 B 级片嘅格局，但系咧我觉得佢拍到咧呢个机械人大战嘅感觉。咁啊，所以王健林咧都有啲我觉得佢有啲遗产啦。呢啲遗产咧就文化上边咧都对呢啲咁嘅次文化咧有啲帮助。虽然里边咧你就记得点解睇嘅时候会有个中国嘅机械人出现咧？咁於是呢点解有中国机械人打怪兽呢？呢啲就係王健林呢嗰个影视帝国当时呢点样利用中国嘅法规呢可以免咗呢啲外国片呢入去中国嘅条款亦都系佢嘅影视帝国呢嘅冰山一角。咁所以呢王健林即係呢个影视大亨我都觉得系一个即係值得去回味嘅。一个大人物 你睇翻十年前呢啲所谓荷里活大片咧，即系见景甜啊，或者中国机械人啊入去咧，第一佢向上交差，就话已经咧向美国说好中国故事。第二咧就氹到下边嗰啲小粉红咧，系个个有自豪感，以为咧中国嘅地位好强。嗱，你睇呢啲系十年八年前之前咧嘅荷里活电影，全部有晒中资嘅痕迹。到咗今日有冇咧？ 冇晒。 最新呢套叫 F1 啦。不比特呢一套啊，赛车呢套啊，系咪亦都系全球大收啦？吓，边个投资咧？苹果公司同埋华纳兄弟联合出品发行电影咧嘅内部咧，系要靠赞助商